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84集，节目预告，大佬礼物。来京城这么久，两人也就开学的时候见到过秦汉秋，还直接避开他。此时一听秦宇的意思，宁晴本能的反应是不可能。 你看错了吧？怎么可能？ 宁晴下意识的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杯子，只是手能够看得出来有些颤抖。秦宇为人谨慎，能够还这么肯定的跟他提起这个，这件事 90% 是真的。两人坐在外面的椅子上沉吟了半晌，都没有说话。沉默地吃完了饭，秦宇也没有急着回学校，只是拿起手机回到自己房间，关上房门。想起来沈宇文给自己发的链接他还没有听，秦宇将手中的耳机收紧，点开对方发的音乐，慢慢地听着。音乐名为《归迹》。点开了链接，看了评论，秦宇才知道这是妍希早期的音乐。妍希很多音乐都卖给了软件版权，只有这一首没有。妍希也在微博上表示过，这一首音乐对她来说很不一样。听完，秦宇目光不定，他看着音乐首页，作词妍希，作曲江山易，编曲江山易。妍希的歌大部分都是他自己的作曲，只有编曲是江山易负责，也有几首是江山易作曲的，在网上都非常火。只有这一首，因为版权不对外开放，只有小众粉丝知道。创作时间4年多前，比秦冉早。秦宇又翻出魏大师微博页面的那个视频，中间的有一段跟妍希这首《归迹》一模一样。眸底一股疯狂之色犹如岩浆一般喷涌而出。几个月前的小提琴曲抄袭事件几乎毁了秦宇的一切，当时的秦宇被眼前的利益跟嫉妒吞噬麻痹，只想让秦冉离开，几乎失去理智一般跟着黛然做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事。这几月他回首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，才回觉似乎有一双手在操控整件事情，把他推入了万劫不复之地。而秦冉高枕无忧，还在京大混得风生水起。想到这儿，秦宇冷笑一声，拿着手机的手越收越紧。他低头把这两段音乐都截下来存到手机里。停栏，秦冉跟程温如等人饭还没有吃完，程木吃得差不多了，一边吃饭一边刷微博，忽然抬头说： 秦小姐，你的那个真人秀下个星期六要播了。 程温如也放下筷子，正拿着纸巾慢条斯理地擦着嘴角。听到程木的话，他眼眸一抬，问了一声是什么真人秀。程木就把剧组官方的宣传微博递给程温如看，言简意赅地把秦玲的事儿给程温如解释了一遍。节目名是《偶像24小时》，一款户外探险解密揭示明星生活的综艺节目。程温如接过来一看，剧组已经发了预告片，预告片只有1分30秒，其中秦冉、景文表弟等人的镜头很少，秦修晨跟景文的镜头也不多，大多都在惊悚悬疑的主题上。微博下面的评论十分精彩，有个叫爱着星星的猫说： 啊，节目组大手笔，竟然真的请来秦影帝，坐等下个星期六吹爆节目组，坐等下个星期六。 啊，我死了，我情盛世美颜， 要是能请来妍希，那节目组是真的牛逼了，哈哈哈哈哈哈哈。 往下翻也有人开始出来了，西北风说： 哦，秦影帝的侄女上镜了，秦影帝的侄女也要进入娱乐圈了。 很中肯地说一句，不少娱乐圈的人设都是真人秀崩的。作为秦影帝的粉丝，我虽然想在真人秀上看到秦影帝，但表示也很担心，尤其他要带着一个从未在娱乐圈出现过的侄女。看着预告的镜头，感觉两人十分僵硬啊。 评论区迅速被秦修成的粉丝占领，大部分路人都保持着观望的态度，都觉得秦影帝的侄女儿这一回是出来捞钱的。程温如在看到秦影帝侄女儿的时候顿了顿，他自然知道秦影帝就是秦修成，秦家人。秦冉的名字他去年就听京城的人提起过，知道他是云城一个小镇里的人，学习家境都不太好，以至于今年见到秦冉的时候一连被他吓了好几回。秦家虽然日渐消沉，但在京城除了程家、徐家这几个家族，也不是一般的家族能够比的。秦冉是秦修成的侄女儿，也就是秦家人。程温如若有所思的，秦修成不是秦家本家一脉，秦家如今大权几乎都在秦四爷手中，不知道秦冉是哪个分脉的。这种事情秦冉跟程俊没有提，程温如就没有多问。程温如笑了笑，他记下节目名字，把手机还给程木，挺期待地看向秦冉。 你在节目里干了什么？节目在外好玩吗？ 下个星期六晚上8点，程温如记着时间。秦冉的眸子抬起来，他吃得慢，慢条斯理地吃着，说：没干什么，不过好玩。 好玩就行。 程温如一手撑着下巴，笑得温婉，十分期待秦冉的节目。提起这个，程温如想起来上个月初程俊突然答应了去 C 市，刚刚程木提到的综艺录制地点也是 C 市。他挑眉看着程俊，程俊眉梢微抬，敛着懒散，不冷不淡地看着他。 吃完该去公司了。 程温如一顿，脸上笑得依旧是雍容的毫无破绽。 不， 话还没有说出口，瞥见程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脑海中警笛声忽然响起，程温如噎下到嘴边的话，财务赤字警告啊。他收回目光，咳了一声，挺直腰板，气势却不敛。 你说的对，我一上午没去公司了。 程温如自然是没有这么闲的，只是今天好奇秦冉考核的过程，他多停留了一会儿。程木在一边认真地感慨， 双休都没有呢。 程温如面无表情地扫向他，程木立马闭嘴。吃完饭，程温如休息了10分钟，就拿着秦冉送给他的 S 牌去公司。今天双休，不过对于程温如这种女强人来说，没有哪一天是休。一行人吃完，厨师收起了碗，程木去厨房泡了一杯茶过来递给秦冉。秦冉靠在沙发上，拿着抱枕，下巴搁在毛茸茸的抱枕上，手里拿着茶杯，慢吞吞地喝着。程俊坐在他身侧，左手懒洋洋地搭在他背后的沙发上，右手把玩着手机，正是一个秦玲发给他的游戏软件。这游戏秦玲玩了2次，每到1/3的时候，游戏人物就会掉到坑里死掉。第一次程俊挑眉，第二次程俊直接关了游戏，知道这应该是秦玲自己做的小游戏拿来坑他的。程俊此时没有时间跟秦玲计较，随手把手机搁到沙发上，低头看了看秦冉。他长睫覆下，掩下了眸底微弱的血丝，睡着了。这个月他一直都在疯狂地做实验，看理论知识，比暑假期间学小提琴都要来得紧张。各大实验室今年新成员的名单已经出来了，物理系已经给实验室送过去了一份名单。每年实验室的新成员都会被抽签分配在各个研究员的实验室， 学习实验室的基本事宜，今年依旧是抽签随机分配制度，抽到哪个研究员手下的实验室就会被分配到哪个研究员手下。如果新人运气好，遇到了一个投缘的研究员，还能被研究员收作徒弟。星期三晚上，秦冉收到了实验室系统的通知，他的随机分配有结果了。秦冉对随机分配的结果不太在意，他也不需要在实验室找老师。随意地点开系统通知一看，他被分配在了一个叫廖高昂的实验室。点开廖高昂的资料，上面显示着对方的身份，特级研究员。秦冉手指微顿， 怎么？ 程俊放下书，看到秦冉略显意外的神色，他抬了眸。秦冉把手机一握，特级研究员怎么会在京大实验室？这种级别的不应该在研究院吗？ 有些实验必须要借助京大的地下实验室。 程俊看了一眼他的手机，不紧不慢地跟他解释， 他会申请调回实验室，虽然他不是实验室的人，但他的实验室在这里，所以有可能会调新人进去。 秦冉表示了解，他关闭了这条信息，起身 去哪儿？ 程俊的书搁在腿上，右手不急不缓地又翻了一页，左手却是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稍一用力又将人拽了回来。秦冉也不急着上楼，语气懒洋洋地说，小林有个问题问我。 你弟弟？ 程俊也刚好抬眸听秦冉说的话，拿出手机， 他昨天坑我。 白皙的指腹点着昨天秦玲给他发的游戏，坑了他两次。秦冉就拿过来他的手机，点开秦玲发给他的游戏玩了玩。秦玲在这小程序游戏的三分之一加了一个 bug 自杀点，确实不能过。秦冉坐直，然后去楼上把自己的电脑拿下来，手指敲着键盘。另一边，秦影帝的工作室，十分钟后，秦玲收到了来自他姐姐的一条消息，是一个游戏软件。秦冉以前基本上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个游戏给他，只是把那位陆老师介绍给他之后，就没有给他发过什么游戏软件了。此时看到他发过来小游戏，秦玲立马点开来看。他坐直身体，手指一动，游戏人物死亡。他愣了一下，退出去，又重新点开，手指一动，游戏人物死亡。秦玲抿了抿唇，再三点开，手指一动，游戏人物死亡。一边看着他连续开局死了的经纪人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自从上回玩秦玲的游戏，他玩出了阴影，这时他才感觉到自己很正常。他靠着沙发看着笑道， 哎呀，原来小林你玩游戏也有很菜的时候啊。 秦玲退出了游戏。办公室门外，助理敲了敲门，拿了一个快递进来，递给秦影帝的经纪人。经纪人接过来，挺重的，诧异地问道， 我没买东西啊。秋晨，是你的吗？ 秦修晨是艺人身份，买的东西通常都是工作室代签或者填他的名字。秦修晨坐在沙发上，正翻着剧本，闻言头也没抬。 没。 经纪人低头，手上这快递包装简洁明了，也不太像是粉丝送的礼物。助理看了看快递的形状，凑过来猜测道， 是不是电脑？ 听助理这么说，经纪人忽然想起来前几天晚上找秦冉询问电脑链接的事儿，他还转了2000块钱给秦修晨。经纪人把包裹放到桌子上，笑了一声。他侧头看了一眼认真严谨地翻着剧本的秦修晨， 你侄女儿还真的寄了一个电脑给我。 这些天微博上秦影帝侄女儿上镜的事儿已经被大肆宣传，工作室的人都知道秦影帝侄女儿的存在， 都对他十分好奇。听到秦影帝侄女儿竟然送了电脑给经纪人，一行人都围过来，让经纪人拆开来看看。 秦影帝的侄女给你寄了什么电脑啊？特地寄过来，这个电脑一定不一般。 经纪人本来没有打算拆开的，他也是个游戏迷，什么类型的电脑都有，对秦冉寄给他的电脑不太好奇。电脑包装得好好的，也方便他带回家。不过工作室的人对秦影帝侄女儿送的电脑很好奇，他也就没有掐断他们的好奇心，于是找了个剪刀过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